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九篇，十人一笑，第36集。同一时间，江炼这头也是险象环生。那熙攘的柱身并不只是仅仅往上去的，很快柱身上就裂分出了几道汹汹尖索，半空中如妖形魔舞，作势就要往两人的方向穿刺。好在江炼早拆了腰间喷火器的锁扣，喷头上仰，大团浊焰立即喷涌出去。那几道尖索避得也快，高高舞于半空，尖头如蛇头呈攻击状下探，看来是要伺机再动。江炼心中暗暗叫苦， 这趟下来我们背了不少物件，即便知道喷火器重要，也只能一人配一个，多了也背不动。眼下虽然还暂时能抵御熙攘，但熙攘能无限生长，我和神棍两个人身上的喷火器喷不了几次就没了。到了那个时候啊，还有熙攘为什么只往上去呢？千姿怎么样，也遭遇熙攘的攻击了吗？ 正想着，尖锁的第二轮攻击又到，江炼头皮发麻，一咬牙正面迎上。江炼摁住扳手不放，向着柱身的方向直喷而去，他得把这玩意儿喷断喷绝了，也许上头的熙攘断了根就没有办法再抽掌了。神棍也爬了起来，手心粘附的山胆只有原先的一半大了，垂线还没断，不过疯长的熙攘已经差不多快把那个洞给堵死了。他操起喷火器，但是没有使用。江炼现在的攻势足够把熙攘压住，他没必要也加喷一道，浪费油料。一桶油料很快燃尽，江炼喘着粗气看向那一处，那几根狰狞的尖索已经不见了，柱身也直接烧断，断口处是一片焦黑。 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还是说待会儿会卷土再来？ 江炼一口气还没松下，焦黑处如如而动，新生的泛着幽亮的沙粒已如新芽破土般拱开焦层，迅速长了上来。他暗骂了一句脏话，又提起喷火器，这才想起自己的已经耗光了。只这略一停顿，十数根尖索重又裂分出来，神棍赶紧凑上来帮忙。不过神棍终究不是临敌对阵的材料，手脚也不利索，一喷之下焰头是出来了，但是准头差得太多。江炼心急，劈手从他手里夺过喷火器，对空中划过一道半弧，烈焰就如同扇面般扬洒开来。神棍生怕油料不足，叫了一句： 哎，省着点用。 能省的话谁不想省着点用？ 油料桶明显轻了，那些尖锁却每每被逼退后仍能卷土重来。江炼左支右绌，也不知是热的还是急的，额头上沁满了汗珠。某一个瞬间，他突然看到那些尖锁在避开火焰时似乎也同时避开了凤凰翎。他脑子里如同过电，瞬间闪过一个念头： 熙攘怕火，凤凰是火性神鸟，凤凰翎是可以烧着的，普通的火灭不了熙攘，但如果是凤凰翎燃起的火呢？ 又有尖锁袭到近前，江炼急忙沁出火焰去挡，然后转头朝神棍大吼着： 快，我掩护你，点燃凤凰翎。 神棍没能想明白他是什么意思，不过字面意思是领会了。他跌撞着急走了两步，从包里翻出了高原打火机。这一头江炼已经快抵挡不住了，油料只剩了点底，出的火焰油气不足，越来越弱，看着让人心焦。他又急又躁，正想喝问神棍好了没有，身后传来神棍嚎丧般的声音： 我点不着啊。 靠，能指望你干什么？这点事都做不好，不就是点个火吗？ 眼见尖锁又至，江炼急中生智，一把将空了的喷火器掷向尖锁，然后转身向着神棍急奔。近前时长臂一捞，攥了打火机在手，同时沁出火苗，身子一矮，从悬浮着的那圈凤凰翎下擦了过去。 他自己没能看到，这一下其实极其凶险。打火机的焰头一起，就如同被吸附般拢上了凤凰翎。同一时间，有两根尖索已经挨到了他的脑后，而他正矮身臂往凤凰翎下方。但凡有一处迟了那么一两秒，必然血溅当场，结果大不相同。再说那两根尖索，本带直戳入江恋后脑的，哪知他身子矮下，露出的居然是凤凰翎焰。再想退避，已收势不及，直直戳进了翎焰之中。只这一瞬间，形势陡转。江恋看到后续的熙攘，不管是往上去的还是从下头来的，全像是无法挣脱般源源不断被吸了过来。而且说来也怪，尽焰即消，仿佛那点焰头能吞万顷沙壤。看来这步棋是走对了。江恋看那熙攘随来随灭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这才想起去骂神棍： 差点被你害死，你点个火能不能利落点？ 不是小亮亮，我刚才真点不着啊。 赖打火机吗？山鬼配的都是高原专用的打火机，装备我们都试过，不会出低级错误的。你要说点不着，千姿也点过凤凰翎，我也点过，怎么就你点不着呢？ 神棍真不知道该怎么说，不是装备的问题，当时打火机他是沁着了，但是凤凰翎死活不着，任那焰头怎么舔就是不燃。但是江恋一过来，只把火头往上一凑，凤凰翎就拢上焰了。 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点不着？为什么江恋能点着？ 怎么了？你…… 江恋看出神棍的表情有些不对了，心头也泛出些异样来。话还没说完，就听见一声迸裂声响，江恋只觉得面上迅速掠过锋利的一线寒。下意识才反应过来，是那条冰龙雕塑被高空坠落的石块砸了个塌碎，刚才脸上掠过的应该是飞溅的冰渣碎片。他伸手摸了摸，脸上出血了。江恋抬头去看， 什么意思？上头在往下掉东西吗？ 按说山长吞音，大多数声音都是听不到的，不过这儿已经不是山长的范围，而且从那上头传下来的声音太大了，轰隆轰隆，如同滚雷，连四壁都起了震颤。 不会是山崩了吧？ 又有细小的石块簌簌落下了，再小的石块高处落下都能要人的命。江恋赶紧拢起地上的龙骨，拽拉着神棍紧贴到山壁根处。熙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入凤凰翎焰，神棍手中的山胆越来越小，那根细而莹白的山胆线拖过石台，拖入那个洞中，坠向茫茫但可知的深处。神棍没再看山胆，他脑子里还盘桓着那个问题：为什么江恋能点着，为什么自己点不着？他觉得自己就差那么一点儿，只差那么一点儿，就快想到原因了。江恋则将狼烟手电调至最高亮度，向着高处不断探照。照着照着，他的脸色就变了，眸底映出巨大的、正蹭着山壁往下塌落的山长。他的脑海里掠过两个字： 完了。 熙攘忽然全盘回收的时候，孟千姿还以为危机过去了，但是没有。之前熙攘的那一番攀抓狠拽已经摧垮了部分山长，平衡没能守住，即使熙攘已经消失了，那断裂的声响还是不时传出，偶尔在上，偶尔在下，有时很闷很远，有时又似乎近在肘侧，总之每一下都叫人毛骨悚然。后来有短暂的寂静，大家还当是终于躲过了这一劫，没想到这寂静只是崩塌的前奏。天翻地覆，是须臾之间大崩塌开始了，如一锅乱粥，如下铲胡搅。孟千姿看不到外头的形势，他只隐约知道有不止一根山长往下断裂砸落，这些如果一股脑砸下去，下头不管是什么准会砸成肉泥。好在 幸运的是，也正是因为数根齐下，每一根都巨大且扭曲，几簇之下居然有不少根两头被山壁卡住，中途跌停。 稳住！ 不幸的是，有那么两三根还是坠跌下去。 稳住！ 孟千姿的这根就是其中之一。 啊！ 稳住！ 稳住！ 尽管已经事先做了准备，一行人或拿绳绑，或拿刀叉，都尽量牢地把自己贴附在了山壁上。但是剧烈的震荡下，还是有两个山虎被甩脱了手。即便腰间有缚绳与他人相连，仍然免不了在肠道内上磕下撞。不过还是残存了那么一点运气，这深洞的洞壁非常粗糙且凹凸不平，这根山肠的长度又比深洞的直径要长，竖直下坠了一段之后，就转为断断续续的横卡，如同一根跌落的钢管，不断的坠跌滑坠，但是又不断地被突出的山石拖卡，吓得跌跌撞撞。孟千姿死死抓住长臂的一块凸起，整个人被颠扑冲撞的差点吐出来，掌心都磨破了。正盼着能运气好一点，山肠会被一块巨大的山壁凸起卡停，一个巨大的冲撞过来，手上没把住，整个人直直朝着山肠的出口处飞了出去。不止他一个人，这一趟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把住，一时间惊叫声四起，刀尖和山壁的摩擦声不绝于耳。众人齐心堪堪于滑下出口前停住了，有两个人撞得不轻，满头满脸的血。孟千姿腿伤处又被撞到了，痛得要命，但还是先探出头去看。说来也巧，他探头出去的时候，下头正好也有手电光打了上来，只不过没照到他而已。孟千姿一见手电光晃动，心下一突，不及细想，脱口叫了一声：“ 江恋！” 打手电的正是江恋。听到孟千姿的声音，他大喜之下，又是好一阵头皮发麻。手电光急换快切，终于锁定了孟千姿的位置。孟千姿这才看清楚下头的形势，江恋所在的石台已经有一半被撞没了，有一根山肠正撞在石台上，直接把那一处撞塌，但同时也因着这巨大的阻力卡停了。而他所在的这根山肠后道正好被这一根给阻住，刚刚那一记大的撞击正是来源于此。撞击之后，下头的那根没倒，这一根自然也就搭靠着悬住了。像高楼的坍塌，因为梁柱太多，左支右架，反在石台上方架出了一个覆顶，使得石台不至于全毁。顺着这搭靠的构架，他可以下到那个石台。江恋也看出来，孟千姿和这个石台之间已经有了通路，即提醒他：“ 千姿，你不要下来，离这远点儿。”“ 好。” 孟千姿应了一声，这才看到江恋身侧悬浮着的凤凰灵焰。这时候息壤已经差不多燃尽了，无料可燃，眼头见小。孟千姿不知道前因后果，只当是焚香开始了。“ 你们已经在烧了吗？” 一句话提醒了江恋。他回头看去，息壤确实烧光了，但还剩下一团巴掌大不断腾跃扰动着的奇怪沙壤，渐渐从半空沉下。神棍反应过来：“ 这应该是息壤内核，由一生多，所有的息壤都是从它生出来的。”“ 这个得入了箱子才能烧得掉。”神棍赶紧开箱，箱口正对着息壤内核下沉的方向。待到他入箱之后，又急急盖住，像是生怕他跑了。好了，息壤也入箱了，接下来就只剩……神棍低头看掌心，没有山胆了，只有一根银白线头还执拗地粘在那儿。这是山胆放尽了，那么下头也应该开始了吧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